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17集。明月入君心，潘小姐比较可怕。潘明月站在原地叹了口气，等烟灰散了才往前走了两步，叫了娄月跟宋丽婷一声。宋丽婷手上拿着笔跟纸在记录实验结果，昨天一开始她确实被娄月这实验吓到了，今天还算可以。 我兄弟让你来接小崽子的？ 巨鳄看了看怀中的程子玉，不紧不慢地开口。潘明月颔首连忙去看程子玉，刚刚声音那么大，她跟陆二伯都吓了一跳，这崽子还不到一岁，他真有点担心他的状态。结果他一看，人小崽子一双眼睛懒洋洋地睁着，正看着巨鳄给他放的烟花，面上无景无波，甚至还感觉有些无聊。巨鳄伸手点了点程子玉的鼻尖， 干爹下次再带你出来玩。 说完后，他就把程子玉递给了潘明月。 陆兆颖没来？ 他在一区。 潘明月小心翼翼地接过程子玉，见巨鳄又自称干爹，他不由多看了巨鳄一眼。小崽子一出生，多的是人要认作干儿子，但秦冉当时几乎都没答应，就一个何晨。一开始潘明月还不太明白，现在他终于知道秦冉当时是有多明智了。有巨鳄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做干爹，小崽子以后还不知道会长成啥样呢。巨鳄偏头吩咐道， 千灵，送他们回去。 让潘明月一个人回去他是不放心的。千灵颔首， 是。 巨鳄跟宋丽婷还要进行下一轮的实验，潘明月直接抱着程子玉离开了。在路过一直待在一边的陆二伯的时候，潘明月抬了抬头，礼貌地开口， 您现在可以走吗？ 啊。 陆二伯回过神，把目光从刚散去的蘑菇云上移开， 可以。 他目光又转到了跟在潘明月身后撑伞的青灵身上。青灵作为巨鳄的心腹，一身戾气，眼神锋锐，这种血腥之气是上过战场杀过敌人的，一般很少有人敢与他对视。卢尔伯身体一个机灵，立马收回了目光，不敢多看。三个人往门外走，刚走到基地的大门，就听到后面传来的声音， 明月小姐。 潘明月回头看了一下身后，基地管理员一脸苦相地追过来，擦了擦额上的汗，看向潘明月。 哎呀，您能说服娄先生离开吗？他做实验就算了，还拉着宋教授一起。这宋教授要是有个好歹…… 潘明月本身就是京大的名人，又因为秦冉跟宋绿婷的关系，大部分人都认识他。潘明月看向管理员，发现管理员比他上回见到的更加憔悴了，他有些爱莫能助地问道， 程姐姐呢？你有通知她这件事吗？ 别说了。 基地管理员还没有说话，他身边的研究员就开口了， 程家那边知道娄先生离开了市中心，正敲锣打鼓，他们也不敢管这位啊。 潘明月愣了一下，说的也是，程温如因为巨鳄这件事也不是第一次找秦冉了。就在潘明月纠结的时候，他身后撑伞的青灵开口了， 您放心，过两天程先生回来就好了，这次我们老大确实有点没分寸，这基地都是人才，程先生跟秦小姐不会不管的。 管理员也认识青灵，听到他这么说心里有底了，喜出望外。 谢谢，谢谢。那 秦小姐什么时候回来？ 看着管理员的卑微样儿，青灵心底也叹气，看他们老大把人都逼成什么样了。 差不多是明天上午。 得到了青灵的答案，管理员才真正的活了过来，他整个人也仿佛容光焕发一般，还跟陆二伯打了个招呼。陆二伯战战兢兢地应着，直到上了车，摸上了方向盘，身边坐着的是青灵，他从来没有这么端正地开过车，背挺得笔直，目光一直盯着大路。潘明月坐在后座，小崽子已经睡着了，潘明月看着小崽子有些心疼，也不知道巨鳄带他看了些什么，小崽子还小，每天都要睡够的。他正想着，手机上出现了一条消息。 我们能认真谈一下吗？ 是一个没有署名的人，他看着这个号码愣了一下，才想起来这是风慈的号码。他没有把风慈的号码拉黑，但是删去了他的备注。只是这个号码此时他看起来无比的陌生。潘明月看着这个号码很长时间，才回了一个字。 哦，好。 他是要跟风慈好好解决他以及他家庭的事情了。以前不想多说，是不想因为风夫人让风楼城难做，他也是得过且过，现在不一样了。陆二伯把潘明月送回去了，才回去向陆家人汇报战况。回去后，他无视了长老陆家核心层的人，直接给自己灌了一杯冷水。 哎，陆二啊，什么情况？ 族长有些忍不住了，询问道。 我们一直没收到其他名单的消息，童家可靠吗？我们的人怎么样了？ 卢尔伯放下杯子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说了一句， 潘小姐比较可怕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